尘恨和回忆，你眼光直接将我枕眠，沉迷神情乱思，你所指的我其实是哪面？你清楚我吗？你懂得我吗？你有否窥看思想的背面？和你每天愿情侣相见，说爱说天，偏偏讲得太浅。看着我吧，对住我吧，偷笑我吧，可感到惊讶。你是你吧，我是我吧，这是爱吧，可需要消化。犹如巡行和回忆，你眼光只接触我枕。思想的背面，和你每天与情侣相见，说爱说天，偏偏讲得太浅。看着我吧，对住我吧，偷笑我吧，可感到惊讶。你是你吧，我是我吧，这是爱吧。好过一点，倾斜点会否感性一点？夜晚会面，白天道别，才没有一点。是我。